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这陶志莲纯属是个走狗。原来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九门提督。以后溜须上这位雍亲王胤禛，胤禛是格外破格提拔呀。现在他是铁帽子九门提督，谁也不能替换他。他真为雍正出力啊！今天这1000名军队都是8-6、8选-6选，经验丰富的八旗子弟。恐怕人们借机闹事，所以让他们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作用，雍正皇帝还得来呢，他们还要保驾呢，所以一个个眼珠子瞪着，一般大弓上弦，刀出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故此这座擂台啊，没等伸手你就杀气腾腾，充满了火药味。佟林他们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30左右，路远，大家站在人群之中，佟林告诉都不要离远了，随时听候调动。按钟表说也就是11点左右吧，老百姓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大家水脸一看，哦，雪滴子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足能有好几百人呢，四个一排，四个一排，策马扬鞭是尘土飞扬，哗！闪闪的捧着，都闪开！这军队赶紧维持，后退，闪开！马队一直到擂台的边上，从马上跳下来。佟林一看前边正是泥小鬼陆恒，这家小个不大，骑这匹马也高点， 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在陆恒的后头，紧跟着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也变装了，穿着清朝人的服装，腰中悬着三皇宝剑，嘴撇撇着不可一世。挨着他有个黄面大汉，能有50岁左右吧，正是万龙藏风岛的岛主，剑客的身份轩辕志。轩辕志背背一对判官双笔，再往两个人背后一看，有两位出家的老道，身材高大，佟林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明志、赵明真。今天到擂台上坐镇的是哪位？正是神力王达摩苏。这老头子领着100名卫队，浩浩荡荡开进擂台里边，来到这下马，升坐观看台。老家伙心里的恨佟林都恨得叮叮的，心说佟林呐、啊，前者你把我抓了俘虏，拿我当了人质，我好悬没死了。到现在呀、啊，我这个惊吓劲儿还没过去呢，晚上睡不着觉啊。今天我要亲眼目睹你佟林怎么死，只要你死了，哪怕我也咽了这口气，我也就闭上眼睛了。他们心里都这么想的。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正当午时，擂台开始，上场帘啪嗒一挑，泥小鬼陆恒晃着个大脑袋从里边出来了，和他成主角了。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哎呦，底下那个人人山人海，连点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漫山坡全是人了。陆恒看了一看，就抱拳：“ 招待 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一腿，武林界的子弟老师，我的亲朋好友，各方的来宾，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陆，叫陆恒。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泥小鬼，我是四川建州人。在擂台没开始之前，我先向众位宣布几件事儿。此次香山立擂，乃是奉了皇王圣旨，官准立擂，这可不属于厮打斗殴啊，您可听明白了。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呢？大家都知道，老主康熙佛爷验了驾，新君雍正帝登基，现在换了皇上了，当今雍正圣主非常爱惜人才，在大内决定文科武科都要增加。为什么呢？要积极的选拔人才。咱们这座擂台属于武科，就跟武科场差不多少，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太好了，恐怕练武的人绝不在少数。你要登台比武，不让你白登台。我当众宣布啊， 打胜一阵者愿意当官，我们欢迎。皇上马上加封你守备之职，打胜两仗者愿意当官的加封你游击将军，连胜三仗者加封你副将之职，有特殊能耐的加封总兵官。说我不乐意当官，不乐意当官也行，给你重赏，要房子要地要买卖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各位踊跃参加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开天辟地难得的好机遇。人这一生贵在机遇啊，这是皇上的赏赐，我主的英明。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擂台就是战场，你别官迷心窍，净做发财升官的美梦了，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只要你登上台标明挂号之后，那如果要出了事情，胳膊断腿折算你倒霉，被人家对方给打死了怨你命短，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恨地，怨你自己没那能耐，国家一概不负责任。不管是谁，这一条咱必须得强调，你们大家可千万听清楚啊，说家属跑到这儿来闹来了，哭哭喊喊一概不管。因此奉劝各位，别想那好事儿，也得想想另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我相信咱们大家不傻不捏，阴天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大概能有数。我的话就讲说完了。陆恒说到这儿转身刚要走，台底下嗷嗷一嗓子，飞身跳上一人来。哎，陆恒，你等等等等。陆恒转身一看，上来干巴巴的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宽脑门子，挖口脸儿，一对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口，刻下一部花白的须髯。那小辫儿啊，也不叫小辫儿了，掉没了都，就剩那么几十根头发拢在一块儿，拿红线绳拴着。这老者周身上下一身元青色的衣服，手中拎着锃明刷亮五金的铁条，说话的声音嘎嘎的，声音洪亮，耳目如灯。陆恒一看认识，北京牛街大清真寺的老筛嗨金元，金老剑客。这个金元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心地良善，脸酸，你可别伤着他，你伤着他一翻脸六亲不认。心还黑，手还狠，但是这老头你要教透了，没有那么好的。前者有一段书大概您还能记得，他把佟林叫到大清真寺，让佟林练练柳叶摸身棉丝掌，结果佟林当场现役，练完了老筛还金元是冷嘲热讽，说佟林这能耐拿不出手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 你练的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吗？ 嗯， 偷梁换柱，你老师投机取巧，改了个名了，什么柳叶摸神棉丝掌，你别唬人了，把佟林损的那心呐，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窝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后来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赶到了，这话听得真真的，两位道爷指着金元的鼻子问：“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不叫八卦柳叶摸神棉丝掌，怎么叫弹腿？你给我解释清楚。”为这事儿闹翻了，曾经还动过手，可之后呢，言归于好。老筛和金元心里的内疚，拿着不是当理说，其实他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讽刺佟林，他觉着佟林不配，结果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过后了，哎呀，老筛还总觉着欠佟林的，你看人家是个晚辈，佟林什么都没说，见着自己是毕恭毕敬。金元心说：“你看这孩子，跟我比较起来，比我胜强万倍，人家有容人之量，哪有我这大辈儿的？”打那之后，跟佟林的关系是越处越近。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老筛和金元登台献艺，保护佟林呢。你看佟林有老师，有师伯，有师叔，要比较而言，金老筛还比佟林的师叔、师父、师伯都要胜强着30%。这老头心就这么热，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现在佟林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的佟林蒸蒸日上，那还了得吗？那会儿跟佟林好的人不算数，现在佟林的处境一落千丈，从打33层天掉到18层地狱了，人单势孤，属于朝廷的要犯，凡是跟佟林沾边挂拐的都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弄不好脑袋掉了，全家都得搭手，人们都退避三舍呀。老筛和金元则不然，你不困难吗？困难才拉一把呢，困难才见真情呢。我欠佟林的，我得补上，怎么补？别人不敢靠钱，我靠钱，别人怕，我不怕，替佟林拔号。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跟皇上作对，那得担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这老头头一个跳到擂台上来，点手把泥小鬼陆恒给叫回来了。这俩人个都差不多少，都那么干巴巴的瘦，就是陆恒的脑袋啊比金筛还稍微大着2圈。陆恒冷笑了一声：“啊，我当谁呢？金老筛还有话请讲吧。”哎，陆恒，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没听明白。哦，我哪儿没说清楚？请老筛还明示，你说吧。好，那我说了啊，刚才我听你说什么，7月15立的这座擂台不是为旁的，说皇上圣明打算开科取士，这就是变相的5科场，国家呢要招揽人才，是你讲的不？啊，是我说的。 我大概不那么回事吧。据我所知，立这座擂跟你讲的那毫无关系。这座擂台就是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跟你们这帮雪鼻子分上下论高低，不是为了解决这事儿。我明白了，你打算欺骗天下的英雄，你打算糊弄大伙儿，不如我就把盖儿给你掀开就得了。老山和金元说的这提高了嗓音，向天下来观擂的人当众宣布。哎呦，他这声音呢脆快极了，回民的嗓子就是好，又高又亮又大远儿。金老山还说了，各位别听陆恒的，他那叫骗人，鬼话连篇。立这座擂的宗旨不是什么开科取士，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争端。什么争端呢？佟林在三天之内如果战胜了他们这些雪滴子，当今皇上雍正脱袍让位，相反的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打了败仗，佟林认罪伏法，该什么罪领什么罪，是解决这事儿。大伙可听透啊，要跟你们没关系的千万别登台，要登台你们是吃亏上当。我说完了。我要这些雪鼻子在后台呀、聊着上场帘下场帘往前台看着，张明志赵明真手捻虚然瞪着三角眼。金元呢、你活腻歪了，你就冲你这几句话你就想反对当今的皇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藐视圣上，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等势必杀之。他们这帮人在后台是这么想的，可老山还不顾及这些啊，登台就不怕，怕就不登台。等说完之后转身点手换陆恒，来吧，我说完了，咱们干脆捞杆子。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咱得争取时间，今天我会会你，你小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 是吗？ 金元呐、哎，行，为朋友两肋插刀，佟林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都替他高兴，你是真卖力气。好吧，不管你怎么说，是开科取士也罢，解决两方面的争端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擂台，这是玩命的地方。你想跟我陆恒比比啊，我偏不跟你比。金元呢、什么原因你知道不？你不配跟我陆恒动手。别看你咋呼，你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要跟我姓陆的比在一块儿，你差的太多了。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把火气消一消，你先下去等等，你叫佟林上来。别看佟林没有你的辈分高，也可能佟林没你的武艺强，但是佟林比你的名头大得多得多呀。我会的是佟林呢，我会的不是你金元，你充其量是个打旗儿的而已，你是个跑龙套的。